朋友，今生那个命运啊，是否前世修，碰上那个好风水，止不住地脚，落在那个屋檐下，抬不起个头。我说骨肉里面有一个命，我说人心里面有一个口，花也花不开，猜也猜不透，这才有了人上人，有了剑下囚，有了武行八座三江九流。上那个下雨的上流，一生那个道路啊，一个人走，也许能把万事颠呀颠成金，也许能把黄土转出那个油。都说骨肉里面有一个命，都说人心里面有一个口，口是自己解，命是自己修，这才有了天地气，有了鬼神愁，有了英雄豪杰龙耀神州。 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，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让我昏迷。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曾见过海洋，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。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曾见过海洋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穿越所有痛楚，穿越所有伤害， strikes me, and do we- wait to find that you're not there.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want me? What have I gotta do to be heard? What do I say when it's all over?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. It's sad, so sad, with the sad, sad situation, and it'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bsurd.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3月13号，农历2月16，星期一。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。本周的天气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，周一、周二、周六都是晴天，周三、周四是多云，愉快的周五会是多云转阴，更长时间的话本周日也会是多云转阴。另外这一周的气温情况，白天的最高温度在14度到18度之间，夜间的最低温度0下1度到3度之间。提醒大家，早晨和夜晚的空气还是比较凉的，不要穿得太薄，也记得适当的运动，提高免疫力。好了，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4度；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0度；廊坊晴，14度到1度；首都北京晴，14度到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4和9。

许志安的这首歌叫做 My Love， 随后继续听到 By Two 的这个组合你并不懂我。 我开始奔向习惯，习惯没有时间，我们像陌生人，不再关心谁的明天。看不见我内心隐藏你的默契在耳边，听清遥远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，不记得电话中你的消息，我真的好想念。看不见我们失去的不知疲惫，才发现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，回到那年经过初恋的誓言，还是最初的你。 心愿爱到莫名其妙出现，我是

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 上了。

戴佩妮跟品冠的这首歌叫做《半生熟》，随后会听到歌坛当中的这位不老男神陈晓东带来的《特务》。 三点五分，日影没有心情，七点八分，夜看电影，四点四分，日影动作不停，每一天一分一秒，你是我身影。拍照无聊的哭，满脑子怀疑的念头，爱不等于失去自由。一分钟的我全年无休，不放手永远不低头，爱不是绝对的占有。收集我的记忆，看我的日记，每一次呼吸，怎样的空气？爱情是罪，就你是特务，给我特别保护，捕捉我的孤独，最残酷的速度。爱情是特务，你是特务，给我特别照顾，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。三点五分，没有心情，七点八分，夜看电影，四点四分，日工作不停，每一天一分一秒，你是我生命。一分钟的我，全年无休，不放手，永远不低头。爱不是绝对的占有，每一点是你，是我的秘密，比公分的距离。收集我的记忆，看我的日记，每一次呼吸，怎样的空气？爱情是最毒，你是特务，给我特别保护，捕捉我的孤独，最残酷的速度。爱情是人物，你是特务，给我特别照顾，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。收集我的记忆，看我的日记，每一次呼吸，怎样的空气？爱情是最毒，你是特务，给我特别保护，捕捉我的孤独，最残酷的速度。爱情是人物，你是特务，给我特别照顾，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。 我宁愿你。